想守在你身边，泛舟彩莲，曲水微澜，无限缱绻，回到你身边，恨天涯路远，万般思念过眼云烟，走过古城万人山，大漠孤烟，归途漫漫，微风缓缓，岁月苦短，待枫叶落满长安，再续这段缘，执手看万山红遍。想守在你身边，泛舟彩莲，曲水微澜，无限缱绻，回到你身边，恨天涯路远，万般思念过眼云烟，走过孤城万人山，大漠孤烟，归途漫漫，微风缓缓，岁月苦短，待枫叶落满长安，再续这段缘，执手看万山红遍。待枫叶落满长安，再续这段缘，执手看万山红遍。 正在热播的网络剧《热血长安》当中的男主角徐海乔给我们带来了这首片尾曲，叫做《长安醉》。那么这也是徐海乔跨界歌手身份的首支个人单曲。那么作为整部剧的主旋律呢，它的基调是比较感伤，就是曲风比较的忧郁，在徐海乔娓娓道来的演绎方式当中，让你能够对剧情回味再三。我们再来听到田馥甄为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《小幸运》。 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惹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的确，其实会有很多的人喜欢宅在家里啊，和音乐相伴，和诗歌相伴。但是所谓的宅呢，一定是有一个限度的，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，就是你需要和这个社会有一定的连结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该宅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你可以好好放松一下；该需要在外面的世界去体会丰富多彩的时候呢，也需要勇敢的走出家门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，就是由周杰伦带来的《阳光宅男》，他也是希望通过音乐把一种快乐传递给所有的人。我们再来听到吉克隽逸为电视剧《妈妈像花儿一样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《幸福加油》。 当悲伤没有解答，会转化成幸福的密码，就当爱的代价漂亮，转身再次出发，再找回爱笑的那个他。试着把心情涂鸦，明天是没有写完的童话，别丢了它，别让心里的

艰辛，只剩一半不能继续，留下我在独自哭泣，伤痛也许我早已没有勇气，我的心只剩跳动不再有你，忍住眼泪不再怀疑，拥有的只有我，没有你的未来日记，失去 是 BAD 组合在2003年《梦的起点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半点心》。草蜢唱过这首歌，蔡幸娟唱过这首歌曲。对于爱的那种渴求，即使是说不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心意，哪怕是半点心，好像也能够给心带来一点点慰藉啊。好了，节目最后呢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蒋美琪2002年《再一次也好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东京铁塔的幸福》。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每天都会收获一点点小小的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还记得那个忧郁的下午，我们用红笔圈起的东京地图，说好一起追逐偶像剧的旅途，当作这份爱最好的礼物。如果今天你还在我身边，你会牵着我在涩谷街头漫步，只是爱已结束，你走到了远处，我看着台北心里慢慢起雾。留在。 在季节变换的天空。